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郑松泰、汤姆。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是 My Radio 和《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早有郑松泰，有日朗，和汤姆，和我黄杨达的这样。今天第一样东西当然是讲讲昨天在这个这样的尖沙咀北京道的枪击案，其实是持枪械劫案来的这样。我想问你们有没有做过资料搜集，对上一次持枪行劫案是几时的事？ 2008年。 2008年，现在是2015年，即是数下数下都是都成七八年前的事了，这样即是很久没发生过。我感觉是仲耐一点，因为印象中就实在是相当之不着数的这样。那零八年那次是什么持枪行劫案？ 深水埗就是抢金链的。 抢金链的。 是啊，那么二十几万的。 什么人做的？ 我要睇翻落去嗰个报道冇特别。 当时嗰个咧就系一个深水埗嘅嗰独行贼嚟嘅，系一个人。咁就咧佢系自己咧就走去抢呢个周生生嗰个珠宝金行，就总共掠走咗呢个总值40,000元嘅两条金链同埋一个吊坠。咁之后后来咧就睇翻闭路电视咧，佢系就咁逃走咗，咁样就系咁样噶啦。 咁啊，今而家不过我哋最主要都系讲翻琴晚嗰单啦。咁啊，琴晚咧呢个咁样嘅日朗，讲翻琴晚发生咩事啦？ 咁琴晚咧就系即系有一个嘅操一个咧就着住。 咪讲下讲日朗，你做乜坐中间嘅？ 因为我要隔开你同郑松泰。 但系郑松泰好介意呢啲嘢喎，你唔喺个中间位嘅。 唔系啊，阿泰 佢个人好介意呢啲嘢。 唔系阿泰 佢睇人哋嘅记者会都系睇人哋边个企喺度，边个坐喺度，你梗系坐佢个中间位。 阿泰佢话咧， 佢记仇记好狠耐嘅呢条捻样。 佢自己话要坐。 剛才鄭松泰 是不是 堅持說要坐最 坐那邊的電話，他都說不肯啊， 是嗎？他特登陰溝你條撚樣，睇翻播翻節目重温一陣，又話你坐撚咗個中間位啊！ 你兩個咪尷尬啊？而家 咩啊？冇尷尬。 成龍宋祖英咁中間要坐。 成龍宋祖英，佢係宋祖英，屌你！ 佢驚我打，驚我打鳩嘅，驚我拍鳩嘅。 嗱，喂！ 做乜撚？ 你喺會議室度打我？ 你講翻嚟講。 係啦，咁樣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嘅粗講普通話嘅一個嘅男人啦。咁着住灰色西装啦，白色嘅恤衫啦，咁戴住假发咧，就去到呢一个嘅 假发嚟嗰个，原来 假发嚟， 假发嚟嘅。咁 个职员话假发， 报道 根据几个报道都系报道话假发嚟。 系啦，咁就去到呢个汉口中心嘅地下咧，就呢个收藏家珠宝钟表珠宝有限公司咧，咁就系去即系去佢声称咧就去购买九只嘅名表啦。咁就咁嗰九只表咧就系总值550万嘅。咁样咧，咁但系咧，咁就当佢系去埋单嘅时候咧，咁就系俾呢个信用卡度去俾钱啦。咁但系咧就唔成功嘅。咁于咁佢系见到即系冇办法成功系去即系购买呢一个嘅名表嘅时候咧，咁佢突然间就发难啦。咁就系去突然间就去谂住去抢嗰九只表。咁但系咧就即系俾呢个职员去尝试去制服佢嘅。咁而嗰个57岁嘅职员咧，咁就系即系俾喺同呢一个嘅劫匪去糾纏嘅時候咧，咁嗰個劫匪咧就係即係攞一支槍出嚟咧，就係去射咗呢一個嘅57歲嘅男職員嘅左邊嘅心口啦。咁而當時咧而嗰一槍咧就係即係都幾接近佢嗰一個嘅心臟嘅位置嘅。 幾勇喎，真係。 係啊， 佢見到人哋有槍中咗，就制服佢。 唔係，佢係制服佢嘅時候咧，咁佢就攞槍嚟射佢嘅。 即係佢最初坐喺度話打劫嘅時候，佢冇攞槍出嚟嘅。 係啦，佢突然間係諗住想去即係發難啦，想去搶嗰一啲嘅珠寶咁樣嘅。咁而即係 要對咪，你要對咪，對準啲啲咩？ 係啦，咁而嗰一個 問嗰啲又點咯？ 咁而嗰個嘅男職員咧，咁就係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嘅時候清醒啦。咁而家情況就係危殆嘅。 係咁樣樣，咁係咁我即係一開始又唔亮支槍出嚟咯。 佢其實係試過去嗰間鋪頭啊，之前兩次，第三次先係話買表啫嘛。即係佢係入過去兩次噶啦，之前已經 就踩線，就喺同一 一日咧就下昼四点嗰阵时咧就第一次入去，咁嗰阵时咧就话睇一只十零万嘅标嘅啫。跟住第去到咧六点几嗰阵时咧就再睇嗰只贵啲嘅标啦，就百几万嘅。咁但系咧都系冇任何交易嘅。咁啊去到之后就系打劫嘅时分就再去啦。 到而家都仲系未捉到啦，咁样咁系依然系在逃啦，咁样咁都几难捉噶啦，咁样又假发又蒙面咁样。不过你但系佢有枪咁样，咁有枪就可能有啲去 trace 啦。喂，即系香港好耐冇听过有呢啲咁样嘅持械行劫案啦。点解香港好耐冇听呢啲咁嘅持械行劫案呢？就系因为唔着数啊嘛。即系打劫呢件事喺香港系唔着数噶嘛。因为你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就系你譬如你好啦，举例你好似。即系如果你话零八年嗰次系仲笨实啦，抢几廿万， 吓廿几万， 四万， 抢廿四万，你系蚀噶嘛，大佬？咁你譬如好似今次咁样，而家暂时话九只标 就550万。 550万，喂！但系你出货好难噶呢啲，你喺边度套啊？即系你套翻演出嚟，你套翻演出嚟，你可能你套得白松啲万嘅啫，即系你即系你水货唔系水货，你即系你老鼠货放翻出嚟，可能系得翻100万都唔知。 同埋你啲名标系有晒 number 啊嘛，点放？ 系啊，咁我当你有渠道啦，即系你100万都算系好彩啦，俾你放到100万。喂，咁你做完呢啲嘢，跟住然之后你又要着。草，你要潜水，你潜水起码又要半年，一年半载，咁你潜水行都使你几廿万啦，咁样，跟住你七除八扣整翻嚟，同埋你嗰个时间，可能你打次劫，跟住你潜水半年，咁你即系前前后后，再加上你之前可能要准备啊，又剩嗰啲咁样，嗰件事分分钟搞你六七个月噶嘛，六七个月你摊文可能赚系五六十万嘅啫嘛， 首期都俾唔到， 系啊，你又跟住你翻嚟，你又买唔到楼、啊。你唔捻知做乜啦？即系如果你香，假设佢系香港人啦，你又买唔捻到楼喎？咁你系咪正正经经打份工好嘅咧？即系喺香港嚟到讲，喺香港地嚟到讲，你话走水货，你话走水货同埋打劫，梗系拣走水货啦。 系啊， 大奶粉好捻过啦，屌你风险低好捻多系咪？所以系你喂，你又高风险，你又即系你唔系即系。即系你唔系当年，即系你唔系好似即系蔡子强嗰啲咁样 嘅大款 咯， 又入业界款。 你唔系嗰啲数咁多钱翻去啊嘛，同埋即系你而家咁样呢、這个咁嘅年代，你究竟边度着数咧？即系个成本效益嘅问题。咁所以即系持枪行劫咧，喺香港系越嚟越少咧。个原因就系、是、即系当然就系同第一就系嗰、那个风险嘅问题啦，即系系容唔容易俾人拉到啦？即系好老实讲，即系科技咁昌明，咁然之后你即系系咁多一啲即系认即系点讲啊？即系嗰啲 闭路电视啊，各样嗰啲 各样咁样嘅嘢啦，即系嗰啲即系手序嗰啲工嗰啲科技越嚟越先进，咁你变咗系你风险咪越嚟越高噶嘛？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你。計翻之後，你得到嗰個效益又唔係高，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本地人嚟到講咧，即係香港人咧，本地人嚟到講咧，會特登去即係去走支槍翻嚟，然之後要持械咗去行劫咧，個可能性我覺得就相對嚟講係低嘅，相對嚟講係低嘅。咁但係咧，我又咁講喎。因為咧，我睇咗閉路電視嗰個片，喂，唔好搞 Facebook 住，俾翻嗰個閉路電視嗰張相出嚟。 嗰、那個唔係閉路電視影嘅，嗰個係咧當時咧有職員咧覺得佢依條有古古怪怪咧，就影咗一張 相，就影咗佢相嘅。諗你見到佢戴口罩啦，咁係又戴假髮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又著住呢個咁樣嘅白色波鞋啦，著住灰色西裝啦，咁跟住然之後又都操呢個普通話口音啦，我覺得太撚著跡啦。 系特登要做到系我，唔系佢系佢即系根据， 佢 睇翻 系啊， 系 灰色西装白色波鞋系咪过捻咗火咧？ 真系唔似大陆人。 入边嗰个仲有白色恤衫、啊， 白色恤衫系嘛？ 唔知系咪大领咧？ 唔知佢点样 即系领？ 好唔系即系好 有牌尾啊？不如你问， 唔系好捻似扮大陆人咯、 啊？系 即系话我完全唔知道啊！我勾估嘅。 唔系根据明报报道都系有啲话，即系有个讲法就系，因为头两次入去嘅时候咧，同职员讲嘢咧就用普通话嘅，到第三次嘅。时候真系去准备去打劫嘅话咧，嗰一下就无端端讲翻广东话嘅， 系嘛？ 系啊， 唔系，但系佢又有我睇电视又话佢系粗普通话口音嘅广东话。 其实咧就 多數的報紙見到都是說他是講普通話的，咁就明報即係見到明報佢特別有提，就係話頭先都講過，就話喺佢 我哋講鳩咗蔡子強。唔係蔡子強， 張 子 強，張 子強，我講錯咗。 你講蔡子強， 我聽咗係張子強嗰度。咁佢話就係話，即係當時佢話想叫要求啲職員咧喺個盒嗰度寫編號嗰陣時，咁就話明報嗰度報道就話啲職員就聽唔 Q 明，咁所以咧佢就轉咗廣東話純正 純正廣東話講 啦， 喺個盒度寫埋個編號。 咁啊都係相信都係明報都係套翻現場啲料啦，咁啊咁樣寫咗出嚟啦。 唔係你尖沙咀嗱，即係你尖沙咀嘅明即係你尖沙咀嘅標行唔會唔識聽大陸人講嘢噶嘛，佢哋專聽大陸人講嘢噶嘛，所以會聽唔明就更加思疑佢係扮 香港人，即係你講嗰啲口音 啊，麻煩你幫我寫個 pen pal 嗰啲咁樣，咁佢真係聽唔明你，真係聽唔明你講乜嘢啊嘛。咁當然我呢啲鳩估嘅咁樣，因為係即係一定係啦。你一見到呢件事，你一見到呢件事，大家一定係，唉，梗係大陸人啦咁樣。咁嗱，即係又咁講，正常咁樣分析，我頭先講啦，即係香港人嚟到講，香港本地人嚟到講，你真係走去打劫，即係仲要係揾支槍翻嚟打劫。雖然唔係話真係相當之難，但係嗰件事都係有，即係都係有 個風險，其實即係個成本， 即係都係有成本，即係嗰件事都係有成本， 唔划算咯。你講嚟講去都係 咁，你 黑星呢個字其實真係好耐冇聽，我唔知日朗聽過未？黑星 我冇聽過， 佢而家黑星手槍咩？ 係啊， 佢話 初步係 似黑星。 咁你即係你走支槍落嚟又唔係話好難，咁但係以即係普通香港人嚟講，亦都係有代價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個咁樣嘅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啦，你又要套翻演。你又不知道套不套到，你就算套到演，那可能都是五百万的标，价值五百万的标，你最后可能不知道只剩下100万，甚至乎不够100万都未顶。那跟着完之后，你就要安排第二些东西啊，安排你又要潜水一段时间啊，诸如此类啊，那些这样。那你计计埋埋是跟你打一份工不是差很远的嘛，在香港地来讲，即是除非你真的很没学历的，如果你很没学历，你就考差佬咯，那你都是一条出路啊，是不是？都是一条出路。出路啊！再唔系你咪走水货咯，系咪？再唔系咪即系你咪零团费带下一团啊！你咁样咯， 唔系你加入蓝丝带啊，同我哋先带队都得啦，系嘛？ 系咯，跟下你先啊， 示威嗰啲啦， 嗰啲咁样计即系计条数个风险仲低，系咪？搵钱仲容易。咁但系呢个咁样嘅，但系呢一个咁样嘅你话系咪大陆人做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评。直覺啦，就會覺得哎，實係大陸人啦，實係香港人點會咁啊？嗰啲咁樣嗱，都話佢都話粗普通話口音啦，嗰啲咁樣。咁我覺得日大又唔好咁篤定啦，因為即係就咁睇表證，我又覺得咁多呢啲咁樣嘅嘢加埋， 太明顯啦嗰個造型。 咪有 造型，好似王祖蓝扮咁样。 尤其是嗰个灰色西装加白色波鞋咯，咁样。但我唔知啊，即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鸠股啊，咁样。咁仲有咩进一步嘅资讯咧？系拉唔到人嘅，而家都系。 系而家未拉到嘅。 警方有冇嘢讲啊？ 警方就其实咧就一嚟咗即系有枪之后咧，就见咗就话我哋睇到个状况就好重装备啦，就排晒队咁，好似好惊咁样啦。咁啊。 唔係好重裝備啫， 警方躲 佔領嗰陣都係咁啫嘛， 佔領 仲重裝備啊， 係咯，做乜唔出速龍部隊嘅？ 唔係咁啊！而家我哋睇翻再嗰個比較啦，就佔領嗰陣時即係差佬嗰個威猛嘅樣啦，即係你對。對比嗰個樣子就真係差好遠，因為頭先我哋睇到佢係揞曬袋一排排咁企喺度噶嘛。但係如果反水貨嘅話，如果嗰、那個睇翻雨傘革命嗰陣時候，佢哋有啲出槍嗰、那個疑似係橡膠子彈嗰啲樣啦，就係、是。威猛好多， 當時即係雨傘革命嘅時候，警方係有用散彈槍啊，用 AR 嘅AR-18嘅自動步槍啊，即係一啲係美國嘅軍隊都用嘅步槍去對付示威者。咁但係 佢冇對付，攞出嚟嘅，你冇亂鳩啊！ 威嚇 你咧，屌你老味，你去美國咩？佢冇對付，佢即係有配備，有攞出嚟啫，跟住咧， 咁但係咧，即係對付一啲嘅真係持槍嘅劫匪嘅時候，佢就係攞一啲嘅手槍啊，有一啲或者係一啲相對比較低的裝備來去即係戒備啦，甚至乎即係佢調查的時候，都係見到個頭都係斯斯縮縮啊，咁樣去又排曬隊咁樣喺度好似喺度等候一個嘅劫匪咁。 邊度斯斯縮縮啊？ 有一啲相咧，就係見到佢喺度誒，個頭出嚟望下，咦喺唔喺度啊？咁樣就係、是，即係都見到成佢，即係佢對劫匪嘅時候嗰一個態度，相對係比較係比較係即係軟弱 嘅 咯。係 黐線嘅，你哋啲 comment 又唔飛啊？咁人哋有槍，大佬， 你試 下戴大帽。但係睇呢張相，睇呢張相入邊咧，棟大廈入邊已經有警察睇到啦。但係佢，但係 人哋嘅咁樣，人哋嘅對色係咁樣啊嘛！屌你老尾，有人喺外邊，有人喺外邊摸人入去呢啲。你哋呢啲系即系你哋呢啲系好垃圾嘅评论嚟嘅，屌沟你！同埋嗰个 反映到民情嘅憎恨啲警察 啊，系屌你老尾！唔系即系你网民咁样攞啲相嚟拼下玩啊，冇捻所谓！你屌你老尾！你唔能够咁捻样去比较噶嘛？人哋嗰个即系当然佢系夸张嘅，即系我讲雨伞革命期间佢哋系夸张嘅。咁但系其实嗰个系佢哋。即係嗰個係警察去 handle 暴亂嘅時候嗰個標準裝備嚟噶嘛？咁你話喂，你話係即係有老實咁講喎？一個持槍嘅賊恐怖啲，定係十萬個攞直翻人恐怖啲？梗係十萬個攞直翻人恐怖啲啦！屌鳩你！只不過你估唔到佢哋原來一啲都唔恐怖啫嘛！ 你估唔到人坐低啊？ 係咪先？即係等於我琴日食飯都講啊！我琴日同啲手足喺度食飯，有人都講，佢哋都話。即係啲講返雨傘革命期間，譬如喺旺角佔領區嗰啲差佬，其實好兇悍咁樣攞棍打入嚟，但因為我哋手足企得好前㗎嘛，其實即係當然我唔會話俾你聽邊個啦，但即係你做節目嗰陣可以問下佢，即係其實 咁你即係再撞咗邊個啦？ 繼續唔係啊，其實我哋好多手足都試過，其實佢攞警棍揮嘅時候咧，兇手入白人，我哋撥走幾個啦。即係其實有好多都係攞支嘢喺度撩嘅啫嘛，咁其實係好驚噶嘛，咁點解驚咧？喂，我都話啦，你切身處地調翻轉頭諗下，假設你係差佬，你知道你後邊個 back up 個 team 人得百零人，跟住然之後你攞支棍，後邊落 order 叫你衝入去萬幾人入邊打人，你驚唔驚？你黐線啊，梗係驚啦！喂，如果嗰萬幾人個個都走嚟還擊嘅話，佢咪容忍咗我？我有槍都係咁講啦，係咪先？你梗係會驚㗎啦，即係 而家得六飛咁樣。 即係有，即係當然有啲癲撚咗就喺度開無雙毛啦。其實有好多就係撩下撩下，其實好撚熬嘅，你知唔知啊？即係佢哋好多暴戾失控嘅表現，其實係熬，但係其實正常係應該熬嘅。黐撚線都成萬人企喺度喎，佢又係咁對撚住啦，嗌黑警黑警黑警，你唔撚驚嘅奇啦，係咪先？咁點知呢班友真係鳩流嘅啫？即係點知去到最後呢班友原來真係唔還手嘅咁樣。咁當然啦，去到而家，去到。呢、這个反水货嘅时候又估唔到，咦？而家呢班人又还手，咁捻奇怪嘅，咁捻少人嘅时候就反而还手。之前成万人喺度又唔还手，香港人好捻奇怪嘅，即系咧一般嚟到讲咧就 系 越多人越捻壮胆噶嘛，越多人越壮胆越放肆。香港人唔系嘅，越多人就越系唔喐嘅，跟住得翻几条友时咧就忽然之间就嚟了啦，就嚟了啦，即系好捻奇怪。咁系同埋即系你所以其实你对住呢啲咁样嘅正常嚟到讲啦，系香港人唔正常嘅啫。正常嚟到讲，几万人聚集喺度示威，配重装备啲，当然系合理啲嘅。就当然嗱，我又回马枪讲翻戴头盔，我唔系话佢攞支散弹枪出嚟对住我哋示威者系合理，但系即系如果佢升格到认为眼前嗰个状况系暴乱嘅话，系暴动嘅话，咁咪合理咯。咁但系事实上唔系暴动啊嘛，咁样咁呢个系我哋唔争气咯。咁系即系唯有咁讲啦。咁即係去到結論就係、是，琴日即係你又頭先睇嗰啲相啦，即係所謂鬼鬼祟祟、閃嚟閃去，其實人哋地氈式搜殺嘅，咁係搜殺一輪，結果都係到而家都係未拉到嘅。咁你唔撚試下，即係我同差佬講啦，你哋唔撚試下預約佢。 预约 打电话俾佢 系啊，你试下预约拘捕佢啊嘛！你哋嗱，你哋睇翻记录啦，香港警察个预约拘捕率系达到100%嘅。 打个电话俾佢就会 真系会嚟 卖广告 嘅，系啊，证明预约拘捕系从来未失败过嘅。咁你如果根据过往经验，你而家喺度咁冇一个向上司系讲有咁嘅意见，就系话喂。不如我哋預約拘捕啦，根據我哋過往記錄嚟講，次次都得嘅。啊，係喎，咁打俾邊個預約咧？嗰啲咁樣，咁又係叫阿許 Sir 今日4點出嚟講啦，係咪先？ 喂，仲要如果係成功嘅話，係你係持真槍嘅劫案，係跟預約成功，係有史以嚟第一次喎。 係啊，係啊，咁你有威啊，咁你唔會俾人笑啦，唔會俾人笑你偽俊仔啦，咁樣，唉，咁啊真係。不過即係大家都小心啲啦，即係我哋唔夠膽判斷究竟係呢、這個。 是大陸人 做啊，香港人做啊，呢啲唔夠膽講啦。但係只不過即係 必須講嘅就係話，比起咩有啲人話咩香港而家越嚟越亂啊，話我哋有咁多示威啊、嘈嘈閉啊，又話我哋咩暴力啊，比起呢啲即係呢啲即係好小事啊，反而值得即係呢個係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就係、是、喂已經咁多年未見過，就算零八年嗰陣話對上一單係零八年，其實都已經係好罕有啊。我喺我印象中仲會揸槍打劫嘅年代係十幾廿年前嘅事嚟㗎啦，係嗰個年代先會發生嘅，而家根本唔會發生啲咁嘅事，因为即系其实讲到尾就系喺呢个社会上边，你去干犯咁大嘅风险去做一件事，值得定系唔值得啦？如果开始慢慢啲人觉得就系话，屌你老尾生活咁捻困苦，即系你黄杨达就话打份工好过啫，但系冇一份咁样嘅工啊嘛，计计埋埋，即系如果连工都冇得做，即系生活艰苦到咁样嘅地步嘅，无论佢系香港又好，大陆又好，喂，即系开始出现咁样嘅情况嘅话，咁大家真系行街小心啲嘅，即系都唔使我哋去驱黄又成嘅，喂，真系少啲行去嗰啲招呼。 喂，仲有喂，你谂下弥敦道系全成条街有几廿间金铺啊、镖行嘅， 系啊，少啲行过嗰啲地方啦，少啲行过啲地方啦，本身又多人系咪先，又高风险。是不是大家出山都小心啲啦，大家出街小心啲啦，咁样休息一阵先。